持金望龙山登，所到之时本草加一身，万民无不瞻仰。 岂敢！ 大人持金路过几身？ 路过三身。 在火池下马？ 在洪洞县下马。 我曾查得民情， 已曾查得民情，若有谋事轻浮一案，不知牵连多少好人在业内。 有过贤女而不登， 好过贤女而不登。 大人升堂先生哪一案？ 自然先生谋事轻浮一案。 大人升堂司礼登一门伺候。 请 无有小人名字，不敢应声，此乃洪洞县之国，与小人无干，望三位大人谅个情。 常在回民，其心何免？ 免待反复 是。 反复走动，

写的书上，你为何口称与唐春呐、 请刘大人用心 待遇唐都 you

我数九行天，将他赶出园去。 并非凡夫所为，乃是报儿之过。 哼，好个狠心的王八！ 哼，狼毒的报儿！ 哈哈，偏偏他就遇见这个倒运的嫖客呀！ 怎么？倒运的嫖客， 不错，倒运的嫖客。 那王公子可曾去远呐？ 忘不了昙花呀。什么明白，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啊。

为何又下那伤心神眼帘？ 银子多少？ 王公子，你可相认？ 此案我们不要审了。 怎么？ 审来审去，连王大人也审在其内了。 以大人之见呢？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 好，就依大人。 司礼等告退， 请便。 Thank you.

金妈妈。 哎，这回还差不多。得，你们这说话，我外头给你们看看去啊。 Thank you. 察监来了。 哎呀，三弟可是 惊慌，你一起回避了，回避了， 快回去，回去，回去，要 小心了。 妈妈妈，可有便捷来哟？ 好，你等着啊， 待我装三钱。 探监来了，想他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探监，我不免约请潘大人上殿参他一本，官教他制定五杀断送我手来，打到潘府。前去叫门， 门上哪位天使？ 做什么的？ 刘大人求见。 候着，有请大人。 我是 刘大人求见。 赦我迟疑。 大人迟疑。 啊，潘大人。 至此所为何事？ 啊，潘大人，将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探监，你我何不上殿参他一本？ 啊，大人，像我等以殿为臣，何想此事还是成全的好啊？ 这不，哎呀，只是公堂之上，我已得罪于他，这便如何是好？ 无妨，由我做主。 哎呀，如此权杖，潘大人， 他愿去者 是。上哪位天使？ 何事？ 烦老通禀潘刘二位大人求见。 侯主，有请大人。 何事？ 潘刘二位大人求见。 是我迟迎， 大人迟迎。 啊，大人。 是在公堂之上，都是下官的不是。喏喏喏，这厢赔礼了。 这残魂呐！ 啊，大人，苏三言怎样发落？ 还是大人太深。 哦，好，私礼小老。 来 有 将皮石赵昂定州受见秋后持节唤苏三上堂。 苏三上堂。 如今你替冤枉一命，赐你当堂插花披红，暂至得以按下堂去吧。 是怎样的发落？ 赐他当堂插花披红，斩之不以案去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大人，昭雪冤女，明察秋毫，令人钦佩。 岂敢啊，大人！如今苏三冤枉一命，大人就该将他收留才是。 只是我身为查不听命官，只恐使不得。 使得的， 使不得吧？ 使得的， 哎呀，使不得吧？ 好，如此将他发往边疆。 大人，船长与押臣。 啊，大人，走走走啊！ 啊，哪里去啊？ 我们呐，也去看看这场花红热闹啊！ Thank you.